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咱们一块儿跟大家说说离北京，也不能叫离北京最近的一个海，可能是北京的朋友最熟悉的一片海域，秦皇岛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朋友，比我年长一点的朋友，可能一到夏天，当时在北京、河北、天津，人家当然不用了，好多的地方大家一想到夏天可能都会跟秦皇岛联系起来。包括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的那些长辈们的单位都会有一个疗养院设置在秦皇岛，所以今天我们一块儿跟大家聊一聊秦皇岛的一些新玩法哈。今天给大家请来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旅行达人哈，超级小包子。来，小包子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小包子最近，把全国转了一大圈，是不是？ 对， 还去了去大西北 啊啊！这个从大西北到大东南，折腾了整整一大圈。 哎呀，这好多人都羡慕你们这样的职业，是不是？工作就是玩， 嗨，就是瞎折腾呗， 是不是？其实是挺好的。哎，小包子小时候常去秦皇岛吗？ 小时候还真是没少去，就但是我们可能我更喜欢去更远一些的地儿， 更远一些的地儿。 对，就是那时候条件允许的话，可能会去更远。我记得，秦皇岛可能去过几趟吧，然后相对应的去过更远的，像那时候觉得最远的就是海南了吧？ 哦， 海南去过一次， 比我有见识。 那时候感觉就已经是到了非常远的地方了，然后到了天涯海角，觉得这就是天涯海角， 世界的尽头。 对对对，就是反正。觉得很远了，然后还有就是像什么山东那边胶东半岛，那个青岛那边可能也会去一些啊，然后就是东北的这个，就是像那个葫芦岛、菊花岛那边，就那一带可能也会去。所以当时其实我没有概念，对于我来说，只要是因为我从小在北京生长，没见过海，所以对我来说只要有海，我觉得都挺好。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对秦皇岛的印象就是好，好吃，好玩，然后。没，我记得我第一次被晒伤就在那儿，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好疼，后背好疼 啊， 不知道为啥，就是反正就是疼，疼了两天，后来自己就好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时候对秦皇岛玩的，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你看你小时候就比我有见识，你小时候就是旅行达人，旅行小达人是吧？又海南 机会多一些， 海南什么的都去过，我都没去过。我小时候就去过一个秦皇岛，觉得秦皇岛也不错了。我在去秦皇岛之前去过一次官厅水库， 哇， 当时觉得哇，这已经非常棒了。然后去了秦皇岛以后。这太棒了，简直天然的大海，没见过。当时觉得也顾不上那个海的颜色是什么，下去可劲儿扑腾。 对对对， 而且秦皇岛也凉快，是不是？ 对，它比北京就夏天的话，应该是明显从气温来说，而且最主要它有大海嘛。就是你再热的天儿，比如说北京35度，你觉得哇没法待了，蒸笼。但是那儿要35度，你说没关系，马上往海里一跳。 哎， 27、28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对，小时候你去秦皇岛，那时候住的什么的，你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就住那种，就是现在说就是三星宾馆、 招待所是吧？ 比招待所还稍微真强一点， 高一点， 正经是三星宾馆，就是那种那个电梯里都铺一毯子，地毯。电梯里都铺一地毯， 写着星期几？ 哎，对对对，哎，对对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这老高级了啊！然后上到那个就是每楼的这个屋子，都是一打开有一种那个厚重的那种尼古丁和焦油的那种烟油的味儿。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现在可能大家都注意一些，那个酒店有专门有吸烟房，甚至酒店基本上明着就说不让吸烟了。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好像就是这是一挺时髦的一事儿啊，大家都恨不得进电梯都得。那手里 抽一 哎，都得叼着一根烟，然后就所以对于我来说，那个时候就觉得，哇，有这种烟油的味儿，一定是很高档的那种星级宾馆。 一般招待所没有这个味儿，因为它没有那个地毯吸附的那种混合香性，对吧？ 啊， 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那真是你想，咱们那时候小时候，也就是2000年以前的事了吧？那就一下暴露年龄了。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感觉能用上。不是纸拖，就是能用上，不是塑料拖鞋的，就是你拖鞋还得拆一袋儿，然后打开以后有一次性拖鞋的，就感觉已经，哎呀，很厉害，就是很高级。因为我们小时候，你甭管是住这种招待所，还是就因为很少出行吧，就是洗那个清华池什么的。我爷爷那时候带我去清华池，那都是一个 塑料拖鞋， 对，一个锁柜，一个钥匙， 自己带拖鞋， 对，自己带，就是一般都是自己带。但是你要没带的话，那个浴室不是都是那大拖鞋嘛？ 对 啊，所以说那时候也觉得这也没什么的。后来长大的时候，啊，这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儿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记得有这个地毯。毯的，然后有这个一次性拖鞋的，哇，感觉不一样了，就高级多了。而且呢，这个就是我因为从来就是可能北京长大的孩子可能都有这个类似的经验啊，就是我们见过最多的沙子，就是那时候胡同里堆那沙堆，就是盖房子的时候玩胶泥那， 哪有工地哪就是你的海洋。 对，那时候就觉得哇，这沙子这东西有意思啊，里边还能挖出什么胶泥来，然后就觉得那个挺有意思，然后所以呢，就是一到海边就觉得哇，就这么多沙子，而且就是当时我第一次见到，我在秦皇岛，我真的不夸张，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当时我跟我弟，然后我们两个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里边得挖出多大一块胶泥来，然后我们就致力于就是想挖出一块胶泥来，后来结果发现这个跟我们那盖房子那 挖不出来。 就是确实我们挖了一特大一坑，就是已经快把我们人都没进去了那种坑，也没挖出来，后来我们鉴定就是说这个、 海边没有胶泥， 对，海边这沙子不行，这沙子质量不好，就没有胶泥嘛。然后后来就是第二天，第一天我们去真挖了一坑，然后挖了半天没事，什么都没挖出来。第二天发现，哎，人家海边的小朋友拿沙子盖一城堡，我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玩法。然后我们就开始哦， 学会了， 哎，学会了，有创意性的开始玩这个啊，就是真的小孩就不知道为什么对于沙子有一种天然的。 喜爱， 对，就喜爱。然后后来才发现，再往海边，就是我们都是离海特远的地儿开始挖嘛。挖到后来慢慢出那个渗水。后来才知道，哎，原来在海边上挖还能挖出那个小牡蛎，还能挖出那个小贝壳，还有小螃蟹。后来就说，哦，原来还有这种玩法啊！结果就一天一天，反正去了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吧。到最后已经精通了啊，就是基本上出几次回来就。你起码那天海鲜是够了，对，海鲜是够了。你汆个汤啊什么的，肯定弄块豆腐，基本上那是够了。最后能摸着挺大的，我记得最大的当时有8成那么大的螃蟹都能给逮着了。 哎呀，咽口水了已经。 哎呀，是啊，就是美好的回忆吧。我觉得对于北京周边的，包括京津冀一带的，天津就不算了。 对， 可能就是主要是我觉得北京这种没有海的这种感觉，还是见到海确实不一样。 对，因为小时候好像咱们京津冀地区最能拿得出手的海就是秦皇岛了，感觉， 对 对吧？那时候唐山不像现在这么， 唐山也不行， 有名儿， 对对对， 是不是？ 而且没有，我记得那时候没有高速的时候， 对， 其实去趟唐山挺不方便的， 对。 然后还有，我记得最近的一个是塘沽。一个也就是秦皇岛了。 但是天津那边人家也不是以海滩出名， 对， 是吧？ 这确实是， 现在也没有人说去海边说去天津的。 它不是海滩，它那叫就有点像泥滩， 对吧？ 天津人叫赶海，就是在泥踩泥地里然后逮螃蟹， 所以就是他们没有那个沙滩文化 啊。对， 现在也没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吧？现在大家一说京津冀，首选肯定还是秦皇岛。但是人家唐山这两年也起来了，人那几个岛也不错 啊、哦， 但也是近几年。 对，我听说了，对 吧？ 对对对， 那也是近几年。你像我和小包子小的时候，那可不京津冀地区，大家要说去玩，好多还真的就秦皇岛真是唯一的选择。 没错， 那时候秦皇岛就相当于现在大家现在我们分的比较细了，北戴河、南戴河，那时候只有北戴河， 对， 是不是？ 我们不知道别的，因为那个时候北京出京的高速，咱们那时候我能数得上来的，一个是奔秦皇岛那边，那时候还叫京沈，好像 才到沈阳 啊， 还没到哈京哈，现在叫京哈了吧？ 嗯、 那时候我记得它叫京沈嘛，刚通、 嗯。 然后一个是从这儿去，京津唐。 嗯， 那时候二高速还没通，就是只有京津唐，现在叫京津高速是吧、 嗯？ 京沪高速。 嗯， 那时候就这两条。我们要是出京的话，说奔海边，你因为你要有车一族去开车，你肯定愿意走高速，不愿意走那种 国道、嗯。 你要是唐山那会儿，说实在的，你咣当咣当 大车多， 你颠过去，对，然后路也不太好走，你颠过去时间其实跟这个走到秦皇岛和塘沽的时间实际上差不多的。 嗯， 那最后我们居家出游，自驾肯定是首选，还是有高速的地儿方便嘛？ 对，而且那时候秦皇岛，咱就说在京津冀地区，它的设施啊。现在好多人去北戴河觉得人家那儿招待所这不好那不好了，但是你在你倒退二十几年你到那儿的时候，它相对的条件在当时那个时期绝不算是差的， 对 吧， 那个时候都有一次性拖鞋了，那很 哎，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大家想想就那时候在河北的各大的企业可能在那儿都有一个类似的疗养基地，如果它不好的话， 对， 大家为什么都往那儿弄呀？是不是？我记得我去年前两年不是去年，去年没去成，前两年还去过，去的住的是人家一个什么什么公司的一个疗养院，然后 现在都对外开放了是吧？ 对外开放，因为他那疗养的那个机构呀，由于可能企业现在也不是太行了，然后也不原来是只供自己的职工嘛，夏天你去那玩儿， 内部的， 对内部的，但是它这个东西跟酒店是一样的嘛，你比如你多少年你就要大翻新一次，你得修啊，你得装修啊，可能企业没有这部分投入了，或者企业这两年效益下降了，那他肯定就是对外一部分，加上自己的员工有的时候也不愿意，一定愿意住那个。没人员工人家说我有钱，我要住小包总住那个三星的那个，我不住你这个招待所。 要忆苦思甜去是吗？也可以，也可以、 哎。我们那天去几个人，最后结账的时候大家都惊了，好像一个房间才180块钱， 啊、 双人就是两个床的那种标间， 塑料拖鞋的那种。 哦，对对对。哎，180，俩人住180块钱，当时大家觉得太震惊了。 有热水吗？ 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单独的洗澡间， 这么厉害， 真的。当时大家就觉得特别棒。但是你想，如果这个条件是搁在上个世纪90年代，你是完全能接受的。 对， 那时候能住过高档酒店的人凤毛麟角。 对， 人家走到哪儿都不会住这地儿。对于咱们普通朋友来说。那时候大家住的基本就是这个地方， 对， 所以那时候 都这个条件， 那时候条件一点都不差，而且对于我觉得对于北京的朋友来说，包括石家庄的朋友以及比较靠怎么说比较热的地方的朋友，秦皇岛的那个气温的诱惑，真的到夏天是难以抵挡。 那对， 是不是 确实舒服？嗯， 咱们这儿比如说到6月份就已经热了，你要6月份去秦皇岛，你还下不去海呢，还冷呢。 哦，我还真没6月去过。 你没去过吧？ 你小时候都是暑假嘛，都得7、8月份才能去。 你看我每年去玩，都是7月，差不多。嗯，今年可能热的相对早一点 啊， 7月份初到7月中才开始能下海。 哦， 6月份下不去。 我那边海这么冷呢？ 对，特别特别冷，整个温度都冷。 哦， 就比北京，我觉得平均得低个5、6度、7、8度应该是有的。 哦，那现在去就岂不是最舒服的时候？ 是，真的是挺舒服的。为什么大家一到那个夏天的时候都喜欢到秦皇岛避暑啊？什么有的好多会议也选择在那儿看，因为气候确实是舒服。 哦，也凉快。 对，除了那个海的颜色差一点，但是不是人家水脏的问题，它是因为那个海平面就是那样，就是那种泥的海平面。它并不是 糊糊的， 对，它并不是那种珊瑚床，珊瑚床就干净，珊瑚床看就蓝， 啊、 它是那个 海、哦、是这么回事， 并不是因为人家那片海就脏， 哦，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 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觉得的，说怎么秦皇岛 长大我都是这么觉得的。 哎，我是后来去泰国玩，说人家这海怎么就是这色儿 的、啊、 对吧？那么 蓝， 然后那个清澈见底 啊！ 我一直觉得人家秦皇岛那个环保不达标， 我也是这么觉得。 后来人家给我解释说，这样的它那个海床 啊， 就是泥的 就跟咱们说去天津，他们那也是泥的， 对， 就那个感觉。这种泥的，它就不可能清凉 啊，它就是这个颜色， 它永远这样。 所以其实海还可以， 对，跟它干不干净没有任何关系 哦。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人证明一下啊， 证明一下， 证 明 一 下， 不是因为秦皇岛的海不好。 哦，反正我从小啊，对秦皇岛的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 嗯， 就是它的海水老咸了， 老咸， 可咸可咸了， 哪儿都咸吧，海水。 你们是没呛过，就是你，对，就是特别咸 啊，真的吗？ 然后对比游泳池咸多了，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哎呀，原来海水的味儿啊，就又咸又苦，就是不好喝。 你为什么要喝那个呢？ 我本来也不想喝呀， 啊， 就是后来那不是那时候刚练。游泳没多长时间了，哎，然后就上海里扑腾，所以就后来我就记住那句名言，就是你没两把刷，你别上海里扑腾去啊。结果扑腾完了，结果那时候就觉得也不会冲浪啥，就下去瞎浪嘛，哎，就在那扑腾。一个大浪过来，觉得自己还能扑腾两下，结果第二个大浪过来，就发现。这浪咋没完呢？就，哎，然后第三个大浪基本上泳镜也没了，是泳帽也砸翻了。 哦，哎， 然后就哎，后来就觉得哎呀，这个水太咸了，太苦了。后来就知道了，就是原来海水不好喝。后来而且长大以后，在我后来经过了很多年的那时候玩冲浪嘛，就去了很多世界上冲浪圣地。有些地方的海水呢就是生咸，有的地方呢就是苦咸，像。 怎么还喝出经验了？ 对，就冲浪绝对是你觉得你自己游泳特别好，你就挑战下一个 level 就是冲浪去，因为那一下子砸下去，你这半一时半会儿这口气是缓不上来的。那水，因为它冲浪都在你特别湍急的海里才能冲嘛， 嗯 啊，然后就反正觉得到现在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秦皇岛的海水还是有点发苦的。 行，你比我厉害，你能分出各地水的不同了。下回就给你弄几瓶水，让你喝一下水，就告诉我是哪个海域的。 盲猜是吧？ 对对对，你以后就成为这个专家了。 看哪儿比较咸，哪儿比较腥什么的。 对对对，哎，刚才小包子说到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想说秦皇岛的一个原因，因为在下周东京奥运会就开了，对吧？夏季奥运会其实。有好多的水上项目原来大家觉得离我们挺远的， 对， 但是因为这两年啊，大家渐渐的对一些原来所谓的小众项目渐渐都开始感兴趣了。就是我前两天看秦皇岛那个夏令营，各种各样的帆船帆板的俱乐部以及夏令营全部开放了，连咱们北京就是哪它有一片水类似像朝阳公园那么大一片的那种水， 那么点水也玩 啊，都能玩个什么桨板呀？ 啊，桨板是可以， 帆板呀， 对对对， 小一点的 啊， 都能玩了。哎，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两年不一样的点。 对， 这两年我觉得小包子也常去秦皇岛吧。现在就不是北戴河了， 对 对, 对, 对， 现在就往南戴河那边发展了。 现在就我可能去的会更远一些，但是那一溜嘛，反正都差不多。 叫大蒲河镇那块儿是， 对对对， 统称为南戴河。 对对对，像那边现在其实有很多，可能最近这几年吧，才渐渐开始有一种叫做类似于游艇文化，就是这个东西以前在我们北方。来说，别说北方了，就是感觉在国内的很多朋友，要是以前都是土豪圈，然后玩的那种，可能现在可能越来越亲民化一点。 原来在就是我们电台边上那个赛特商场 啊， 有几天贴出来一个广告，什么什么游艇俱乐部， 嚯， 我听着特别费解，我说在北京为什么要成立一个游艇俱乐部？ 就是， 这个游艇在哪儿游？通惠河吗？是不是？ 对，通惠河不让行船， 哎， 啊！ 你弄游艇，当然我没什么见识啊。可能人家是在这边招募，然后比如人家到那个海边成立这活动 啊，人家是这样。但是我老觉得这种应该是就是你就着海成立这种俱乐部也好，是不是？带你还能带大家去参观，你看我这个我这个那个港啊是不错的，我那个船什么大家搁这 儿基础设施什么的， 哎，搁这儿每天有人给你刷呀什么的，这些咱不懂啊，就但反正应该是这样吧。但我当时看见觉得有点奇怪，但是现在你刚才说那个怎么秦皇岛现在也有这个文化了？ 对对对，秦皇岛就是我观察到最近这几年开始，就是很多在北京的，就像你说，甭管是游艇俱乐部也好，还是有喜欢水上运动的朋友也好，他会在秦皇岛这一带，主要就是秦皇岛和北戴河，然后他们就会在这一带养 这种游艇，就是它会就好像说，怎么举个不恰当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在北京，我买一房车， 嗯， 然后呢，但是我们小区停不下， 对， 那这个时候我就得考虑有专门有一个 房车基地， 哎，趴车位或者房车基地就有点远，那我肯定考虑就是说，在我可及的范围内，我想用它的时候，这东西我得能够得着。那其实现在在很多，因为我那时候前几年在国外玩这个户外运动啊，包括水上运动比较多，那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在国内就是说，我说哎，你北京的，我说你怎么玩，我说你是去就是专门去一年在半年在这个海边啊住着还是怎么样，他说没有，就夏天就是我就是买了一艘船，也反正也是肯定是资金也比较足的朋友嘛，啊，有一艘船。我说那你平常，他说平常就在那儿停着呀，就有人给你就是保养， 对， 他就专门给你保养， 对。 然后呢，因为从北京到这个秦皇岛的距离也是非常合适的， 哎， 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了非常可行，而且现在高速实际上也很方便， 三个多小时不堵车就， 对对对，也很方便。人家也这种一般呢都是不会说非得周末赶着那个大堵车去嘛，人家也是就是平常 都有在北京都加入游艇俱乐部，说明时间金钱都自由， 对，相对比较自由一些吧，就是人家不至于非得卡在一个工作时间去，然后周末呢人也会多，体验也会变差嘛，所以他们，我后来当时是我一朋友给我看了一个他的手机里边的一个视频，好多游艇，就是真的他们那边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规模 啊，真的呀， 就像就是当时他如果不说，我以为这是厦门呢，或者说是在三亚的某一个这种小港口。我说他这么多船，就是我说这是确定，当然一看那海颜色肯定不是啊，肯定不是三亚，就暴露了啊。这个颜色，我说这个颜色，这个灰黄不清的，肯定是我们北方的海啊。这黄海是有名字，渤海是有它有特色的。哎，它就是秦皇岛。所以说，而且好像一年他们说下来那个保养费用什么的整体下来也不是很贵，当然了，像我们这种朋友 人家的 就 不 打听了， 人家的不贵吧，和咱们还是有差距， 一年一辆国产轿车嘛， 是是，人家那个企业家之间那次我不是看那个访谈说是什么明珠啊什么那几位著名的企业家，人家之间1000万以下不用打借条，发微信就行，人家这也觉得这是都是小钱，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人家说的不贵，我一听啊，反正也是一年一辆国产轿车吧，就差不多那个价格， 停在那儿应该是不便宜的， 对， 好多朋友在我们那个聊天室里也说游艇是可能不是特别贵，但是你停不起啊是不 是 停这一年反正就那个钱是不少， 对， 然后这是保养，然后但是呢你想他们是这么觉得的，就相当于我停，就相当于跟停车场 停车位 一样，我就买了这趴位了，一年到头还有人给我保养，冬天的话等于就闲半年嘛， 对， 你冬天你出海就冻的也没啥意思， 对，冬天也出不去， 浪也大，哎，能出去 是吗？ 因为他们这种 秦皇岛不结冰吗？秦皇岛也结冰的， 能出，但是就是不会像你说的咱们说穿越个太平洋什么的，不可能了 就是他们冬天有的时候会当成聚会， 在船上玩一会儿， 对，就是 出港 也能出，非要出也能出，就是说不是那种像咱们说的啊，去什么走穿越一下，去个大连啥的，不可能了啊！就是你，因为你纯停在海边港口边没意思，哎，就得出去 啊， 就晃悠一下， 稍微往远开一点， 来都来了， 对对对，我第一次坐游艇在哪儿？在俄罗斯。在贝加尔湖，因为贝加尔湖太大了， 对， 然后咱们有好多华人在那边非常非常有钱，再加上整个俄罗斯的那个消费水平吧，相对也不是特别高， 对对对， 我那个朋友给我算了一下，就是比如他在那儿买这些车，然后加上那个游艇大概花了多少钱，我一听还好，就是在北京的朋友卖一套房，把自己住那房，把自己住了那个房子卖了啊，到那边就贝加尔湖边上那块，比如说你买个挺不错的车再按咱们这儿100来万的车就算可以的了吧，是吧？ 相当不错了， 住一个大的别墅然后再买个艇再挂俩摩托艇什么的，这些大家都是可以，就是够得着的啊，就是完全是没问题的。在那儿就是，他就开着他那个游艇，那游艇我也没坐过特别大的，但是他那个就是反正底下 有一个双人床，就是一个大卧室、 嗯、对，一般游艇底下内舱都是这样的 大卧室，然后外头有一个，我们那天上去有十几个人吧，然后在那儿吃饭、 啊、 喝酒聊天什么的。 那你这游艇应该是最少也得在十几米吧，差不多。 然后他那游艇我还开了一段， 是有翻的还是没翻的？ 没有翻。 哦，没翻的， 没有翻 啊。 然后开了一段，他那个现在人家挺高级，他会，你可以设定路线 啊。 对，就是你在那个他那个导航那个地图上，你直接设计我要从这儿到那儿、 啊， 比如把 A 点到 B 点，你点好了，然后你一摁。他自己就按着这个路线自己就开过去了，到那儿就停了。 哦，这么高级了已经。 对，而且那个就你就跟咱们那个导航是，他会记录你的那个路线、 啊。但是导航得自己开呀、啊。 对，这个你可以自己开，但是你如果、 嗯、 比如你像大家经常玩，就是比如从我停船这个地儿、嗯，我特别喜欢的那一个弯里头，嗯、我每次都停到那儿，他都会记录你。然后你就选择上一次那路线，他自己就过去了， 哦、还能寻迹 哦，特别好。然后他儿子。他几岁啊？十岁左右，反正很小 啊。 他在那个游艇后面挂两个那个摩托艇， 嚯！ 他儿子就骑那个摩托艇 啊， 就在后面跟着我们，哎，特好玩，看着 听着就爽啊， 是不是？ 对 对。 后来想想，这人家这人生，是不是？咱这人生，是不是？在北京住在一个几十平的小房子里，人家在那边开着大游艇，儿子都开摩托艇，是不是？ 对对对， 差距太大了啊。 诗和远方是不一样啊，就是，但是我们也就是我有时候也会这么想啊， 嗯、 就是诗和远方听起来很美好， 嗯 啊，问题就是呢不会说俄语，然后出门呢容易碰上熊啥的， 对， 就买菜也没有炸酱面。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好，也有它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反正跟大家不是说的在北京的事，说的去秦皇岛。刚才小包子跟大家说，好多朋友人家已经开始在秦皇岛那边。玩游艇了、 嗯、 这是一部分人现在人家已经能够达到的事儿了。其实大家仔细的那个找一找啊，也有好多人买了那个游艇以后他也会往出租的 啊，对， 是吧？ 对， 就跟在那个大家在上海玩，在黄浦江上也可以租。 哦，是吗？ 嗯，就是你可以比如说我和小包子今天我们俩成立了一个大公司、 啊、 或者说小包子过生日、 啊、 我要给小包子庆祝一下 啊， 可以租一个那个游艇、 啊、 就在上头 也能租 租，然后你想什么大家开个什么小的 party 啊之类的全都可以、 啊、 我相信在那边应该也会有。咱们游艇买不起然后停不起，但是我觉得偶尔去租玩一天， 对， 我相信大家还是力所能及的。 对，那性价比应该非常高的，那就跟民宿换宿一样嘛。 对， 对，其实是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租一天的话，那个我那个朋友他是不租的，因为他那是自己的那种就是很金贵的那种感觉、 啊、 然后但是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了，确实有过，我那时候帮人问过，就是也不是就是在那一带吧、 嗯、 然后当时我记得一天好像是3000多还是5000多，就相当便宜，是一艘游艇啊。 对， 然后 你想 还有油钱， 大家要如果出去玩，然后你还能在上面，比如说能住一天 啊， 当然十个人住不下，但是两个人住，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 那住5-6个人是没问题的。 对，你其实跟在南戴河那边上租一个好小区的那个小别墅， 对， 价钱应该是差不了太多。 这个是在都不是在海边住，是在海里住、 嗯、对， 所以这个看日出的时候呢其实效果还是不一样的、 哦、对对对啊。咱们上半节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让小包子跟大家聊聊秦皇岛。 你要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一块儿来跟大家说说秦皇岛，包括也跟大家说说现在在秦皇岛开展的很多的水上运动。因为这奥运会不是马上就要开了吗？大家别觉得奥运离我们很远，其实很多项目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家日常的一些娱乐项目了。包括刚才我们说游艇咱玩不起，然后买不起的，可以租一个在上面体验体验，是吧？也是可以的。我们作为内陆人民，没有天天能下海赶海的那个习惯，假期的时候去玩个三五天也是可实现的哈。 对对对， 刚才小包子跟大家说了说，那边现在开始有这个玩游艇的人了，但是这两天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不光是玩游艇，相对它还是机械的，这个还没有纳入到奥运的这个里头， 休闲。 哎，但是刚才小包子也说，什么冲浪啊什么的，现在 对 也慢慢开始开展。 对，包括帆板啊，现在其实这些都有人开始慢慢玩了。 对，因为冲浪我不太会啊，小包子会。冲浪，秦皇岛相对浪还是太小，但是作为初学是不是比较合适？ 相对非常安全，非常平稳。然后冲浪呢，可能大家看到就是电视里边那种就是高手啊，他都是 在窝里钻的， 呛着浪，那钻的那就更高级了。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说这个浪啊是跟海岸的方向应该是垂直的方向，就是浪是平行于岸边，但是它是一直往海岸推的。 对。 那么我们说初级冲浪呢，就是你还转不过来，你就是顺着浪往海岸边上冲，这个就是初级冲浪。那么高级呢，就是你别看这个方向就差一个方向，就是你90度角拧过来，你在这个沿着浪，就是在浪往这个岸边推的过程中， 你横切 你横切着这个浪，然后在这个就是横向的移动。实际上这一点呢，就是从初级到中高级的已经很进阶了。你说那种在一个浪的卷窝里头，然后能一直在那里边滑的，那是大神级的。咱们能看到的就是网上传出来，包括电视有时候发那种镜头啊，这种镜头基本上就是大神在表演。 哦、然后这种镜头他们也不是每次都能玩成。 哦， 这个确实看天气，也得看这个浪的当时的一个状态，因为有的浪它中间会有一个破的地儿。就这 是 水 破的地儿， 就是这个水它不是匀着，有时候咱们看这浪花啊，你看特别好，为什么有叫冲浪圣地呢？就是这个浪啊它特别匀称， 嗯， 就是从恨不得100多米这浪都是一个卷花的形状，哎，它也特别齐整，就这么着往那个岸边推，那也就是说咱们看到岸边一个白白的浪花的时候，那么在出形成白浪花之前，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卷窝， 嗯， 那这个就叫好浪。 哦， 还有一种就是它有的时候冲到一半它破了， 哦， 就是说白了就这水啊， 水窝中间没窝好， 中间它没窝好、 啊、 那这种情况你再怎么大神，就跟滑雪的时候你这坡再美，中间、 啊、 哎有一小包 啊， 这时候你要是、 啊、 哎水平够呢，您就过去了， 嗯， 水平稍微一有不慎 就趴下了， 您就进去了， 啊、 就是或者就咱们滑雪的时候您就出去了、 啊， 就飞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也不是次次都，因为我那时候有一段特别关注这个，在夏威夷，包括那个加州那边，他们有这种冲浪比赛，包括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黄金海岸也算是一冲浪圣地嘛， 对， 每年都有这个冲浪叫什么锦标赛， 大洋路那边上、 哎、看他们那些人玩，就是。不是这些大神也是，就是每次都能成，他也是这一下，他一看不灵了，他啪一下一猛了，他就钻进去了、 嗯、 啊，那我再来一次，就跟那个咱们说跳水你得有3次嘛，去掉一个最高分、 啊、 去掉一个最低分、 啊、 但人家再跳冲5次 啊 每次表现不一样，然后综合打分、 啊、 所以他们也是有这么一个，咱们看到那个就是神仙级的，咱们老百姓还是先从初级玩起， 哎 哎，然后呢咱们说正常来讲啊，能从岸边出来，首先你划水能划出来，看见浪，你把这个冲浪板的头调过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浪快来的时候，马上就要冒起那尖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疯狂的划水。疯狂的划水，你要跟上这个浪的节奏，因为你这时候你是在一个完全就自由漂浮的状态。 对对对， 所以你要使劲按照这个浪的前进方向，就往岸边开始划水。 嗯， 那么速度起来，跟这个浪的速度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你不就在一个风口浪尖上了吗？ 哦， 这个时候你要完成一个最关键的动作， 站起来， 就是从趴到站。 嗯 啊，这个动作我练了好几年 啊，真的呀。这么难吗？ 主要是因为就不是专门玩这个，如果你专门玩的话大概一个星期吧，就是1到2个星期、嗯、因为我是确实就是就好像咱们有人说我滑雪滑了7年、 嗯、 我现在单板仍然还处在滑 S 形状、嗯、因为它不是每年每天都扎在这儿、嗯、你玩得快的一个雪季出来人家也就滑出来了、 嗯、 那我就是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就是到了有机会就冲有机会就冲，后来呢就是慢慢的你也得找人家教练专门给你就是教你这些技术动作， 嗯， 可能我实际次数下来如果我连续上课啊可能也就是1-2个星期的这种课程的一个强度， 嗯， 但是只不过就是我中间隔的时间长啊，冲了大概可能这中间得有20-30次吧， 它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不光是这个，还有就是就跟咱开车一样，就是也是一个熟练， 嗯， 因为在真正在这个水面的过程中，一个是天气，有时候风大，有的时候那个浪啊比较惊骇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其实一定要让你的身体形成机械动作，就是这个事儿就跟我挂档一样， 嗯， 我就是这个时候突然间来电话了，前面有人过马路，我也不会忘了我要该挂档该摘档，我该踩刹车，这是你的一个机械动作， 嗯， 这是最基础的，然后后边你站起来以后，您再说。平衡啊等等，实际上这个基础动作你掌握好的话，平衡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它的上板以后的，就是你站起来以后的那个才是更关键的， 嗯， 因为你第一步站上去以后你能站起来，首先这是最关键的，然后后边才是更关键的，就是你要让它保持这个平衡，然后你在浪上真正站起来，我很负责任的说特别上瘾，就是玩过滑雪的朋友肯定都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当你飞起来的时候，那种风那速速的风从你耳边过的时候，你就原来滑雪是这么好玩的。 嗯， 没玩之前你净摔屁墩了，肯定觉得不好玩嘛。 嗯、 所以这个当你站起来，人家哇，这时候 感觉自己在冲浪了， 感觉真的，那你就冲起来了。 但别人感觉你就是特别缓慢的在移动， 其实别人看你就是在 动作非常僵硬， 在海边上甚至都不知道你是站在水里还是站在浪上。 对对对， 对我第一次成功的时候，我特别高兴，我激动的跟岸边人挥手。 啊、 后来人就说、啊：“你激动啥？我们看你不就是站在沙子里吗？”因为 我自己知道当时水还有20厘米深 啊， 我肯定是离地了， 都触礁了。 但是别人看，他认为你从那个角度，尤其再折射一下，他觉得你不就站在沙子里？ 对 啊，你装啥？ 干啥呀？一辈子没见过水。 我自己知道我是成功了 啊。 然后当然后来就在之后的几次，我真的在海就是比较深的那种，大概在2-3米的地方。 嗯， 哎，那个时候浪还挺高的时候，哇，站起来那种感觉，因为浪高就说明你到沙滩最少还得10几米的行程。 哦， 哎，你这时候站上了，你再往 可以有充分的那个 很厉害了 拍视频的空间。 对， 是是 对，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我也没带人给我拍视频， 嗯， 而且就是这么说吧，我能站起来就很不容易了， 哦， 啊。那个时候身上带点什么 GoPro 呀，啊，什么的，这种都比较不现实 啊。对， 因为你一旦来一大浪，你绑的再严实的 GoPro 也得飞， 嗯 啊，所以其实挺危险的， 嗯， 所以呢也不会自己还没到那个自拍的程度，都是让岸上人帮我拍， 嗯， 但是后来呢，事实证明，就是我感觉我的水很深，从岸上人拍上来的感觉，我还是站在沙子里，因为浪花一泛白，大家就觉得这马上就要触礁了呀， 啊， 才会泛白花，一般的不是浪花都是在深水里那种大浪，说你怎么没有那漩涡？我说那个跟我现在还不是一个 那个漩涡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个还不是我去的那个海，甚至都没有漩涡 啊， 出不了漩涡。漩涡是在附近的某个海滩啊，大神玩的，我们这些都是游客玩的啊。但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就相当于你滑雪的时候，其实你第一次玩或者你前几次玩，你在初级道上，只要你溜下去，你有那个感觉， 就觉得特别开心。 对，你其实您先体验一下，如果你觉得特别好玩，咱可以再往深了玩嘛。 对对对， 对吧？ 而且就算是初级道，那个你从底儿上滑下来。如果第一次你完整的滑下来，你也觉得可快可快了。 如果你不会刹车，那可刺激了， 是不是？ 我第一次就不会刹车，就一路上就我跟你说，滑下来以后最累的不是腿，最累的是嗓子， 嗯， 就起开，让开啊！ 我不会躲， 我不会躲，不会刹车，不会拐弯，快躲开，躲开，躲开，躲开！哎，你得把路上人都给喊开。最后等到下来以后，就觉得太刺激了， 对， 嗓子都喊哑了。 哎，真的，我觉得冲浪现在好多朋友喜欢玩。我一到夏天的时候，朋友圈里，我觉得隔不了几天，就有人在发，像刚才小包子说的，第一次从那个冲浪板上站起来，特别兴奋的那个小视频，今年尤为多。 对， 但是他们好像都是在万宁 哦， 好像在万宁那边的浪要比秦皇岛要稍微好一点。因为我是每年在秦皇岛玩， 嗯， 我是就是起码我们那个俱乐部啊， 嗯， 是没有玩冲浪板的 啊， 就没见过。我们那个俱乐部就是翻板。帆船加风筝冲浪板， 那 我看秦皇岛基本都是那些，像你刚刚说的冲浪那些，我目前还没见过，因为确实秦皇岛的浪非常非常小。 对对，它有沙滩其实就不容易。 我能玩的地儿，我就是我玩过的啊，大概1米左右的浪就已经算挺大的了。你感觉 1米左右的浪对于冲浪来说根本就玩不起来？ 对呀， 他们叫风浪预报的话，2-3米。就是2米左右吧，就是能玩， 嗯， 1米的话就是不建议，就是那意思就是还不如晒会儿太阳。 对， 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咱们可能理解不了，就是说1米的浪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嗯， 其实就是1米在海里的1米到岸边儿拍完了就没啥了。 对，但是你那个玩的时候，你在海上1米，你已经其实如果坐一小船，它其实颠的已经挺厉害了， 啊。对对对，如果是2米多的2-3米的风浪，都感觉咱们像一般小船啊，包括翻板， 对，就翻了， 不建议出去了就。 对，所以就是他玩的那个项目，我觉得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大家如果冲浪板在那边可以学一学啊，我觉得就是站平衡，浪小风小，对于你保持平衡，先找那个水感，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适合的地方，就是你分不同的阶段嘛， 对 吧？初级阶段在这种地儿玩，等以后，你比如说再去进阶啊，因为整个中国的海岸线上，浪都不是特别好，实话实说， 对对对， 咱也不能因为咱强大了，咱就是浪也都特好。自然的条件没有给你，就是没有，就是全世界能冲浪特别好的地儿也是数得出来的。 啊，对对对， 就那么几个地儿。 对对对对， 然后 确实天造地设嘛， 对吧？你看咱们初学，比如现在万宁那边，好像马来西亚那边有一块， 是初学冲浪比较合适的地儿。如果您要再好玩的特别棒了，像刚才小包子说的夏威夷， 嗯， 肯定那是 夏威夷 冲浪发源地了。 加州，对，没错没错， 对吧？ 啊，加州的西海岸啊，然后包括这个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东海岸那一带， 对， 这 些都是您玩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去的这些地方， 对 对吧？然后我觉得帆船帆板呢，在秦皇岛其实这两年发展的倒是挺好的，因为它浪没有那么大，但它风还可以， 嗯， 就是 比较平稳，但是风又挺大的。 哎，对，我觉得这个对于好多朋友来说，玩帆船帆板其实是挺合适的，而且你就算是一米的浪，你在海上玩完了以后，比如你再回到北京。去什么什么湖里头玩，你就平汤了，因为湖一点浪都没有，我们俗称叫大平水。就这种就玩摩托艇什么的，只要它有风你走，你在那个海上一米的浪你都能不掉下来，在这儿就平汤了。 对， 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夏令营，我那天看了一下，三四千块，然后学一周还是十天，我觉得基本现在在北京的夏令营，这个应该不算是高价，应该是挺便宜的了吧？ 暑期的话，也得看你什么项目啊。 对，他就是我看就是翻板带教练的那种， 就是还能真正给你一个教学。 那当然了， 基本上就能， 你得在上面能走，比如你侧顶峰走一个，你先这么出去，然后侧顶峰走回来什么的，先能出去能回来呀。 那这相当于已经还学会了一项技能。 你当然了，人家能给你拍小视频，不像你那个一共三米就回来，人得让你出去挺远的，然后给你拍拍完了以后，你自己还能回来 啊。那 这叫基本叫会玩， 这个不错呀 啊！ 尤其现在像这个翻板这种运动啊，包括现在。咱们说奥运会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水上项目的， 对， 它会被更多的人去慢慢的就熟悉。你看电视里边，哎，这些人怎么玩的？ 对，我第一年在秦皇岛玩，就是碰上了，当时是要打全运会还是什么的 啊？ 就是那天有比赛，然后就是一大票翻板哇就过来了，然后我们那个俱乐部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就插到人家队里了。但是他也慌了呀， 乱入这个， 就是他突然迎上了迎面来了那么一帮人，他其实玩的还可以，但是由于人家的水平太高了，他再加上呼呀一帮运动员过，他就有点慌了，他也不知道是该动还是不该动，或者动往哪儿动，因为他走。他也错不开人家，就他只能站在原地、 啊、 然后那些人从他边上赶紧划过去，还有好几个人下来抱怨、 啊、 说有什么什么人进入了我们的那个比赛区域然后影响了我们的成绩什么，还批评了他，特别逗。但是就是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在秦皇岛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他每年都会有好多个比赛、 啊、 翻船的比赛、 啊、 翻板的测试赛等等，大家都能看到相对高水平的运动员在那儿，人家是怎么玩的，包括上板的姿势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观摩一下专业的，然后再玩自己的，看看有什么差距。 我一开始啊，自己玩那个四米的那个小帆、 啊，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厉害了。下去，你跟你的感受是一样， 四米不小了、啊，感觉 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蹬起来就走，嚓就出去了。后来发现人家玩的那个专业比赛那个大帆 啊。 那个大帆是没有起帆这个动作的，我们是要先站到板上，然后有一根起帆绳，你把那个帆拉起来， 拉起来， 然后你握住了，找好风你就走了。他那个帆因为太大了，你拽不起来，没有 那 个动，他们是那个帆在水里头，然后你要一下蹬到那个板上，蹬它的侧边，侧边，然后你就拽这个绳在手里，蹬那个板，然后一下起。 哇， 就是你没有慢慢拽起来这个过程，你要通过自重踹那个板，然后一下起来直接走。 这要弄不好能把腰闪了，我 这是一个专业技能。但是非你要是学会了那个，你就觉得可帅了、 啊、 而且他们会有那种像冲浪一样的那种，到快到岸边的时候他会飘一下， 哇， 飘一下，然后 就 是 听着 就 帅， 就跟那个你漂移一样，开车夸一个甩尾， 就跟那单板那个刹车一样， 对对，然后夸一下那个刹到那边上， 觉得哇， 还是专业的帅， 真的就是这些项目，大家虽然可能通过一个暑假玩，您可能掌握不了， 但是可以看到。 哎，但是我觉得啊，如果您要是在那儿，比如说待上30天左右， 30天， 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你看他那一个夏令营大概是5-6天，10天之内吧，肯定是10天之内，一天你最多玩2小时，因为你体力达不到，你一开始。我觉得可能跟你们冲浪也像，就是他你最费劲的是你不停的掉在水里，然后爬到冲浪板上。 对对对， 其实翻板它底下那也跟一个冲浪板差不多 啊， 但是比你们还累的是爬到板上站起来， 啊， 你们就结束了呀。 对， 我们还要把一个帆从水里拉起来。 哇， 然后拉的这个过程，一开始你要跟那个水那个力量对抗， 啊， 然后当它出水那一刻，它突然一下就松，有好多人好不容易爬上来，哎，哎，又掉下去了， 又掉下去了。 对，那一天有可能你都一直在上板下板， 啊， 所以你最多玩2小时。我觉得刚一开始 就累了， 到后来你不怎么掉了以后，那你可能玩的时间能稍微的长一点，我觉得这， 我估计这些运动应该一开始起步都可能都是这样， 对， 就跟滑单板一样，基本上头一天你累 都是在睡， 膝盖都快就是都不是自己的了。 我也是，我第一次去玩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介绍经验啊，可能大家要去玩，我说一点我的惨痛教训。 惨痛教训， 一开始只穿了一个那种就是泳池拍的那种泳裤，就是有一根绳系着，然后那还挺那个挺宽松的那种沙滩裤啊，觉得没事儿。我看人家那个夏威夷那冲浪的都穿那种啊，我觉得我要穿的帅一点 啊。 结果由于频繁上下上下，他那个裤子吸了太多水以后，特别容易掉下来，那绳就没有那么紧了。所以到后来我就换了一个短的，就是真正的游泳的那个泳裤，贴在身上的那种。但是由于一开始还跟人教练较劲，我说我明天要约4个小时，教练说你先玩玩看看，教练没理我。 上来， 我说我这体能，我一天玩4个小时多吗？我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教练说你先上午先来2小时，完了你再说。玩到1个小时的时候，我就跟教练说还有多长时间？教练说怎么了？没劲儿了。我说真没劲儿。我说整个胳膊到后背都在抖，就是一抻那个帆抻的完全不行了。而且爬到最后，到酒店我那儿一坐，两个膝盖，因为你不停的上板，你是一开始是手能撑起来的呀，到后来你撑不起来，你是往上爬呀，往上爬，那个膝盖磨的就已经全破了。到后来。到第二次我就买了长裤的那个游泳那个泳衣，紧身长裤加厚的， 啊，鲨鱼皮啊。 一开始大家玩，我也建议大家买这样的装备，这个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防晒霜一定要涂好，因为在海上你更是没遮没拦的 啊， 所有脖子、 对 肩膀、胳膊，包括腿，只要是露出来的地儿全部都要涂上，不然就像小包子的记忆就好疼好疼好疼 好疼。 哎，最后咱们剩个3分钟左右，让小包子给说说南戴河那边现在有哪些住的地儿你比较推荐吧。 那边其实我最近，因为我最近玩那个就是可能上原来咱们节目也说过，就是类似于克劳麦那种一站式全包的比较多嘛。 啊，秦皇岛好像开了一个。 对，那边有一个也是开的这么一个克劳麦的，他们那个比北京延庆这边多一个项目，就是那个有卡丁车， 哦， 可以在那玩卡丁车， 嗯 啊，然后那个骑马什么的，现在北京这边也有了嘛。 嗯， 然后还有就是那边的那个，我知道很多朋友去拍那阿那亚 啊。 那边弄了，我当时我一朋友大概就是今年就前一段时间刚去拍的 阿那亚戏剧节， 然后我看的他拍的，我说你竟然能把北 跟欧洲小镇一样 拍的像， 是是， 就是我说你是怎么拍的，就是哎，就是那个角度，他有一个现在孤独的教堂嘛，还有，是吧， 对， 然后就那个拍的，我说你怎么拍的好像有点像马尔代夫呀， 真的那一块就是那个小区啊，进去以后 你感觉和外面是另一个世界， 就是其实还是开发的挺好的， 这 而且我不知道 设计的漂亮， 对，不知道它是调的颜色呀，还是当时的光线呀，那 就是很漂亮， 海的颜色 也蓝了， 哎， 你 也没有那么， 因为那儿的沙子是白的， 哦，是吗？ 好像是专门运的， 哦， 那一块不光是那个阿那亚，弄得我们好像给人那房地产做广告似的， 对对对， 那一片啊， 对对对， 阿那亚一杯蓝。阿尔卡迪是那叫什么阿卡迪亚庄？ 阿卡迪亚，对， 阿卡迪亚， 对， 还有那个叫…… 这么说你都住过？ 我都住过，我都住过。 好， 然后最早我住的是，因为最早住的是那什么阿卡迪亚那个， 啊，对对的，阿卡迪亚应该是前年吧，就差不多就火起来了。 不，我那我住的比他更早，我可能是2015、2016年那个时候，他就是刚开始，刚开。 啊， 我就去了，然后他那里头也有好多玩，包括还有高尔夫球场呢。 啊，对， 那里头 他那好像不是全道的，好像是九栋的还是怎么小一点， 哦，对对对，反正那一块儿。然后后来啊，因为他离我玩的那个俱乐部有点远，我就搬到了离我那个俱乐部更近的，就是那个就叫什么一杯蓝，还是那一块儿 啊， 那一块儿也有一大片。 它的海的颜色也是，就是相对比较。 现在他们就是这些固定的开发商自己弄的一个大小区的这种啊，好像都是从外面自己进沙子。就是因为北戴河那儿的沙子，咱实话实说啊，就是它里头那个颗粒感比较。 颜色嘛，不是很取巧， 颜色也不取巧，加上沙子也不细， 对。 然后因为体验感比较差，人家现在好的开发商都是自己从外面专门运的沙，所以那沙子颜色和你出了它这一块， 哦， 你感觉都不一样。 哦， 那一块我觉得大家如果住的话，其实都可以。而且最早的时候那一块吃饭特不方便，哦，你都得开到北戴河去吃。 对对对， 这两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酒店里的吃的也特别好，然后。开个十几分钟出来，那一附近吃的越来越多。 那周边现在都已经 发展的特别好，而且那个好多小区里都有各种各样的食堂。 嚯！ 就是我们当时还去人家阿那亚食堂借了一个，有朋友在那儿有房子嘛，借人家的那个业主卡，在那儿就可以吃。我觉得大家七找八找的，应该都能找到那边可能有朋友在那儿啊，就是让人给发个邀请码去那儿吃。也可以， 海鲜整体来说也是非常的物美价廉。 哎，对对对，然后别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反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把我们说的这些项目慢慢的都去体验体验， 体验体验嘛， 对吧？ 也不是非要玩专业。 哎，对，然后今天因为可能在晚上的时候会下。暴雨，我们在这儿也得提醒一下大家哈，大家如果今天晚上有出行计划的话，你一定时刻关注着天气预报，然后把天气的问题首要的要考虑在内。而且我们今天京津冀之声还会有特殊的报道，大家也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们京津冀之声的微博，把您当时的雨情也拍一个，可以艾特我们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也感谢小包子。好。 Nothing you can know that isn't known. Nothing you can see that isn't shown. No way you can be that isn't where you're meant to be. It's easy.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All you need is love. Love. We'll be right back.